除了有很多的优惠，另外一点就是可以面对面了解细节，就更加的亲近。哈，我记得去年呢，我有一些朋友就去追北极光啊，哦，这也是个很热门的旅游景点。那当然跟这个旅行社积极的推销促销有关系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在新加坡人出境次数逐年增加，两大旅游展就纷纷推出配套，各显神通。得益者那当然就是顾客咯，价格优惠，玩得开心。 好，听完了来自新加坡的报道，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祝大家周末快乐，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ks Beijing。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